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这是一次伟大的合作，相声和电影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三十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带着他们精心创作的15个相声作品，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银幕上，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一道笑的大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来继续和您聊聊充满欢声笑语的纪录片《笑》。笑这部影片中的15个相声段子可以说是各有各的主题，有宣传五讲四美的，也有歌颂今昔变化的。说到这今昔变化，靠的就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合理的运用了科学，常宝霆和白全福二位就为大家带来了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枝新花，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正要找你，你看在这儿碰上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为了早日实现4个现代化，我们的科研工作必须要搞上去。 嗯， 现在我正在进行一门科学研究。 现在你研究什么呢？ 我呀，苍蝇跳子、黄鼠狼耗子、鸡毛狗、大袋鼠、蜜蜂、蜘蛛、燕子虎、萤火虫、癞蛤蟆、海龟、长虫、大王八，我都研究。 这叫什么学科呀？ 这个叫仿生学。 哦，仿生啊。 啊， 哎，这我们熟悉 哦， 那叫口技。 口技 啊，尤其是我学个鸡鸣犬吠百鸟齐鸣，我比他们学的都像，因为我从3岁就会学猫叫，4岁的时候就会学狗叫，到现在我连驴叫我都能学。你要不信我给你学学。 行了，哪门科学有这学驴叫啊？ 不是仿生吗？ 仿动物那声音呢？ 啊， 您理解错了，这个声是生物的声，仿生学在科研战线是一支新花。 什么叫仿生学呀？ 给你举个例子， 嗯， 你看那个飞机像什么？ 像个蜻蜓。 这条船呢？ 像条鱼。 对呀、啊。当初飞机和船都是模仿生物创造而来的。不过过去啊，它没有形成了专门学科，现在有了，我正在研究，我想找你借一样东西研究研究。 你借什么呀？ 我想是借你脑袋用用。 有借脑袋的吗？ 告诉你啊，现在科学上有一种电脑，知道吗？ 电脑 没喝过，我常喝豆腐脑。 电脑啊，它是一台高度的精密仪器，可以计算，可以指挥各种机器进行工作。 嗯， 甚至于你家庭都可以用。你想吃什么？那到时候电脑都给你安排好了。 是啊，我想吃抻条面， 在电脑的指挥下，到时候给您抻得了。 我想吃嘎嘎汤， 那到时候给您做熟了。 我想吃臭豆腐。 到门口小铺买一块去吧。啊， 怎么上小铺买去了？ 有拿这么高度的精密仪器做臭豆腐的吗？ 这个太好了。 太好吗？我是想通过您大脑进一步改进电脑。 嗯， 它的功能还不如您，使得它呢更加小巧玲珑，使用能力更强。 哎呀，没想到我这大脑还起这么大的作用。 那可不。 哎，我这鼻子怎么样？ 哎呦，这个鼻子方向好。 方向？ 你看，大头朝下。 废话，鼻子可不大头冲下吗？大头朝上，哪漏斗？ 不是，您这个鼻子有什么特点呢？ 有什么特点呢？什么味儿都闻得出来。 嗯，再好我看也不如那狗鼻子。 那像话吗？像话吗？ 不，咱实事求是啊，这狗的鼻子嗅觉超过人的鼻子嗅觉100万倍。 是啊， 它可以闻出200多万种不同的气味。现在根据狗鼻子这种特殊嗅觉制造了一种电鼻子。 哦， 就这种电鼻子有多好呢？ 嗯， 甚至于你在几里地以外那电鼻子都能闻出来。 啊， 白全福，今儿又吃臭豆腐了。 就别提这臭豆腐了。 你这鼻子不行吧？ 我这鼻子不行。哎，我这眼睛怎么样？ 哎，你那个眼睛啊赶不上那苍蝇眼睛 啊。我这牙呢？ 牙不如恐龙那牙。 那我这身子 赶不上那鲸鱼。 那么我这胳膊腿呢？ 不如那袋鼠。 我说了半天，是我说的都不行啊。 告诉你，你有你的作用，他们有他们那些个功能。你看这个苍蝇啊，每一只眼睛是4000多个小眼睛组成的。 是啊， 现在就根据蝇眼的结构制成了一种照相机，一次可以照出来1000多张照片。模仿鲸鱼形体造的舰艇游船快速飞奔，在钻探工作搭显身手的恐龙钻头，沙漠地带奔走如飞的袋鼠汽车，这都是仿生学巨大的成就。 这仿生学真是值得研究。 这个机械人的诞生啊，就说明了仿生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你看见过机械人吗？ 那是幻想的东西。 哎，幻想是科学的先导啊。 嗯， 现在实际上啊，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机器人正在代替着人类进行一些个繁重复杂枯燥危险的工作。 还真有机器人呢。 这机器人工作优点可多了。 有什么优点呢？ 不迟到不早退，连续工作不喊累，不吃饭不喝汤，外带还不上茅房。 我没见过机器人上厕所的。 计划生育啊，您甭跟他宣传，他连对象都不搞啊。有的机器人呢能唱歌跳舞，还有的机器人能说相声。 机器人说相声 啊， 这太新鲜了。 现在我们就正在研制这个机械白全福。 哦，机器白全福啊。 将来这机器白全福出来跟你一模一样。 是啊，这机器人可要出来我就注点意。 注什么意 啊？ 注什么意？赶紧给我们的单位会计送个信儿。 干嘛？ 干嘛？发薪的时候别让这机器人把工资领走了。 想得真周到。您放心，他去不了，我们在控制呢。 还有人控制？ 多高级的机械人也是在人的控制下，他只能做人类的助手。首先我们把白全福这个结构介绍一下。这里边装有电脑，这里边是微型的监听器， 这是两只带有电视摄像微型电子管，这有电子头。这个皮肤啊是高级泡沫塑料人工合成，它富有弹性，你看它有弹性。胳膊腿是多关节的。这个人的优点呢就是抗高温拒腐蚀，刀砍不入枪打不透， 我一枪就死。 别说话呀，在没有通电以前呢他跟死人一样，通电以后能说相声能歌善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通电，哎，你看看现在他已经有了视觉了，他能看到也能听得到了，这个皮肤也有触觉了，你一摸他呀他有反应，你给试试啊，你看。你看，当我的音乐一响，他呢根据这个节奏呢就能够舞蹈起来，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试一试啊。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看人家常宝霆、白全福二位，把这仿生学研究的够深入吧？特别是最后，常宝霆为我们展示的机器人白全福，真得说是高科技的新产品呐！不但观众被吸引了。就连两位接下来要参加表演的相声演员只顾看高科技的产物，把演出时间都给忘记了。他们俩呀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苏文茂和马志存。这二位要研究的可不是科学技术了，人家研究的是音乐。一起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合作的相声《抚摇琴》。 哎呀真可笑。哎呦怎么了？今天电视还有咱们节目呢， 你怎么不早说？快走吧， 咱跑吧。哎，怎么样？ 我是够呛。 你哪行啊？哎，哎。你看我，我像不像个长跑健将？ 我看你不像健将， 我像， 你像面将。我呀，这还健将呢？ 嘿，像咱俩这体格，搞体育哪行啊？ 就是， 我是专门研究音乐的。 哦， 这个音乐在我们中国来讲历史悠久啊。 哎，那可有年头了。 我们中国有几样最古老的乐器， 都有什么？ 像什么琵琶 啊？ 古筝，嘿，哎，还有一个古老的乐器 啊， 就是瑶琴。 哦， 瑶琴这种乐器很难掌握， 它的难度很大。 对，附的好的人不多呀。 真是， 据我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 啊，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他喜欢附瑶琴。 对， 有一次他正附着琴，突然琴弦断了一根， 怎么回事呢？ 这句传说啊， 啊， 只要琴弦一断，准有偷听的。 对，这是遇到知音的了。 结果找到了一个砍柴的樵夫，叫钟子期。 哎，子期听琴， 两个人通过这种乐器交上了好朋友。 哎，知音之交。 再有就是后汉的诸葛亮，他喜欢附瑶琴。哎， 空城计在城楼上附那对瑶琴。 对 啊， 有这么一句唱词嘛。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对，指的就是瑶琴。 对， 嗯， 再有一位赋的最好的， 谁呀？ 就是我的马老伯父。 哎，你的马老伯父是谁呀？ 就是我们这伙伴马志存他爸爸。 啊，对，我们老头呢对瑶琴是最有研究的， 他从小就爱好。 哎，那可以说是入鼻呀。 那可以说是成癖。 真是那样。 你爸爸在复琴之前还要全身沐浴， 这是为什么呢？ 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您听听，他爱到这个份上。 一般的时间他不复琴。 当然了， 他复琴必须得特别高兴。 哎， 有一年正赶上中秋之夜， 就是8月15， 他赏完月以后，在夜间1点来钟， 哦，后半夜， 他心里特别高兴 啊。 这时候全身沐浴，走入琴房， 这开始要复琴了。 那天复那个曲子也好， 什么曲子呢？ 这个曲名叫《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哦，这是个悲曲。 对， 嗯， 复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怎么回事？ 准有人偷听了。 这是遇到知音的了。 你爸爸非常高兴 啊， 赶紧拿着手电下楼， 哦， 各处去找。哎，最后在你们家窗根底下， 嗯， 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您听这玩意儿多瘆得慌。 你爸爸拿手电这么一照，啊哈，认识。 谁呀？ 你妈。 废话，两口子能不认识吗？ 一看你妈呀，哭得跟泪人一样。 哦， 你爸爸很奇怪， 嗯， 赶紧过去问，啊，夫人，你为什么要哭啊？你是不是懂音乐？是不是我这个曲子使你感动才流下了眼泪啊？ 我妈说什么呢？ 那倒不是，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打心里难过。 怎么呢？ 我听你弹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想起谁来了？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哦，就是我大舅。 你弹的这种声音和我哥哥弹的声音是一样的。 哦 哦，内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啊，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弹棉花的。 弹棉花。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书的相声《抚瑶琴》。苏文茂这音乐要跟人家常宝霆研究的仿生学比起来，那可真是差远了。说到这音乐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您看苏文茂和马志存研究的抚瑶琴，这得算器乐。要论起研究声乐，那他们二位可就不行了，还得请上另外一位天津有名的相声演员，那就是在学唱类柳活节目上最有心得的刘文亨。刘文亨平时基本上都是研究中国的各种戏曲形式，可以说是京评梆乐样样精通。不过这一次他要和搭档班德贵一起研究的声乐课题可就深了，那就是唱的特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土嗓子和洋嗓子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吧。 相声是讲究说学逗唱，在唱上我认为分中国唱和外国唱。 这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在发音的特点上有所不同。 哪点不同呢？ 我们的唱说白了叫土嗓子。 那外国唱呢？ 外国唱说白了叫洋嗓子。 甭说洋嗓子，就算牛嗓子不也这嗓子吗？ 哎，怎么出来牛嗓子了？ 你说的洋嗓子吗？ 我说的是所谓土洋之洋。 那他一练的时候怎么样呢？ 练的时候是以颤音为主，这样。 什么呀？ 妈妈爱比妈妈，您听这个音儿起伏很明显。 那他要一唱呢？ 唱的时候是这样了， 嗯， 请到我们来家乡来耶， 您听这音儿，老是这么哆里哆嗦的。 那么像咱们这土嗓子呢？ 我们的唱发音比较直 啊， 也可以说不以颤音为主。 都是什么呢？ 最明显的像有民歌和京剧这两种最突出。 那您先演一演民歌。 民歌啊，要唱戏曲这样清唱似乎可以。唱民歌要就这么唱，好像显得太干。 我去乐队， 欢迎。 可是我也没带着乐器， 那 是嘴行不行？ 可以 啊， 咱们用嘴代替乐器。我带这个调这个味儿、这个意思告诉您，您听会了以后开始伴奏，我这儿准备好了为大家学唱民歌。 来吧， 好，来。 这干什么？ 打拍子。 哦，行， 用手打拍子，用嘴代替乐器。 来吧， 来。 嗯， 哒哒哒滴滴啦滴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滴啦哒。 完了， 完了， 还有没有？ 没了。 唱， 会了。 这还有什么？ 哎呀，反应真快。 来 来来， 哒哒哒滴滴啦啦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啦啦哒滴哒哒。 这什么呀你这是？ 你可唱啊。 我唱什么呀？我别唱了，我练操得了。注意调，来，再来一遍。咱们两个人同时来，我带着你走。 可以啊， 一带就过来。开始， 来。 哒哒哒滴滴啦哒滴哒哒。我也乱了不是？ 你要唱啊。 我唱什么呀？ 这不带过来了吗？ 啊，是带过来了 啊。 怎么带过来了？ 怎么带过来？ 你让大家听听 啊 你把我带过去了。 干脆你别折腾我了，你就这么唱得了。 就这么唱了。 哎， 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发音是比较直的。 是吗？ 这样。正月里闹元宵，金鞭绣开了，金鞭绣三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这发音是比较直的。 还有 京剧， 嗯， 那唱出来嘎嘣脆， 什么味儿？ 人言司马山用恶兵，到此不忘干金空城。没有颤音， 这要加上颤音，这不两个特点全有了吗？ 哦，您的意思是说用羊的发声方法唱京剧 啊？ 那听着反常 了。你来了呀？ 您听着，人言司马山用兵，刀子不敢惊空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班德贵合作的相声《唱的特点》。刘文亨这唱功不错吧？而且人家说的也是句句在理呀。在《笑》这部影片中啊，除了有这样的传播知识的相声段子之外呢，还有一些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段子。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奉上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柯以敏的《不见不散》。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跑也跑不了，不必苦恼，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